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目前呢，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依然在持续当中，预计19号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提醒大家如果外出要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阴有雷阵雨的天气，东北风一二级，气温24到25摄氏度，但是呢相对湿度90%，湿度比较大，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雨和防雷电的准备。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北京市交通委与交通委路政局联合发布的施工信息显示，门头沟区灵山路 10.3 公里处发生山体塌方，造成道路的半幅阻断，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现在是采取了半幅封闭半幅双向通行的方式来组织交通，养护人员正在现场加紧开展清理作业，预计今天的18时左右处置可以完毕。那么途经塌方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要小心礼让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到了周四，为您送上的依然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健康守护在密云。 位于北京市东北部的密云区，区域面积大，距离市区远，如何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镇，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大山深处，家庭医生如何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邀请密云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丽、密云区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义、村民郭雪茹，跟您说说健康守护在密云。 好，健康守护在密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密云都是怎么做的。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密云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丽。你好张主任。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第二位嘉宾是来自密云区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义。赵主任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还有呢，同样是我们的村民代表哈，可能平时也会是我们的患者居民代表，来自密云区的郭雪茹。郭大姐您好。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嗯，欢迎您的做客。那也想问问郭大姐，您在这个密云生活多长时间了？是老密云人吗？ 是，我生在密云长在密云。 哦，那你看看这个密云啊，不光是这个医疗方面，应该说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发展和变化您都是看在眼中，肯定也是有一些切身感受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好，说到健康守护在密云，各位听友和网友 友，如果呢您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啊、慢病健康管理方面有什么样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建议想说的，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电话您可以拨打65150822或者是65150833，网络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多。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易直播的多个终端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位各位网友，您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慢病管理有什么想要说的、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吹过你从好，我们得先问一下张丽主任哈。说到这个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呢，密云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者。早在2015年12月30号，作为郊区代表，密云区的3+2级公立医院就先行试点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那么张主任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在试点阶段，我们密云的基层医疗服务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些变化。您也跟我们谈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哈。那现在呢，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已经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也想问一问，在密云看病也好、拿药也好，方方面面又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些变化呢？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去年的4月8日啊，咱们北京市呢全面推开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我们密云区呢，全部的公立医疗机构，还有一部分的民营医疗机构，参与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嗯， 应该说改革一年来，还是医疗秩序呢是平稳的，医院运行是好的，老百姓的反应呢也是好的。简单的有几个变化我在这说说吧。一个变化呢是咱们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急诊量增加了。 嗯， 我们统计了个数字呢，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门急诊量增加了18%。说明呢，改革之后呢，这个群众呢到基层去看病人多了。 我们说首诊在社区的人多了。 哎，对对对，初步达到了预期这个首诊在社区这个目的。 嗯。 另外呢，改革调整了一部分这个医疗服务价格，像核磁啊、CT 啊这些的大型检查的这个费用价格， 嗯， 这个下降了。这块儿这下降的呢非常明显。老百姓的体会也是非常深的。 我们肯定是要问一下，尤其是经常说老病号们，他们到那儿不仅拿药，可能还要做那样的一些检查。这一个检查我可曾经去做过，当时一看那个检查啊，怎么好几百，或者是有一些项目甚至要上千哈。 对， 对于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大概它那个费用能下来多少？ 基本上 CT 与核磁检查平均下降50%，比原来改革之前， 降这么多。 对对对。 那对于那些可能比如说下了支架啊，或者是定期可能需要去进行复查复诊的这样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负担一下子降一半 啊，负担减轻多了。 嗯， 啊，确实减轻多了。 是， 另外呢，通过改革这块呢是取消以药补医，是吧，取消这个以药补医。所以说我们又测算了一下药占比。 嗯， 就是我们进行了药占比，这个比去年同期药占比下降了15%。从咱们改革要求药占比呢，是公立医疗机构药占比呢是30%左右。 嗯，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这个药占比了，所以说呢，达到了取消以药补医的这么一个作用，一个作用。另外呢，还通过我们这个对数据的一些这个核算吧， 嗯， 哈，这个所有的看病的患者呢，门急诊的费用普遍是比原来是要稍微下降一些的，住院的费用呢基本上是持平的， 嗯， 所以说。通过改革之后吧，基本上应该说老百姓的费用呢，这个花费没有增加，啊，没有增加，啊，基本上这个情况。 我发现了，嗯，就是经常我们会拿城区里面的一些社区啊，包括这个城区的一些经验，和在这个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之后他们的一些切身体会哈，和远郊区县来进行一些对比。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想，远郊区县可能有很多患者，尤其是一些慢病患者，他们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为了拿药来的。 所以经常可能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医生提出来说给我多拿点药，多开点药哈。但是现在刚才像您提到了那个数字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说大家在这方面的观点和意识也在发生着改变？过去就想着可能一次尽量多拿点，但是现在他们的考虑跟过去可能也是发生了变化了呢？ 对，现在发生变化了，因为这个药价嘛比原来都降低了，这块儿，所以说尤其一些慢性病人长期服药的患者，他到医院的花费整个的呢比原来全部都降低了，所以说他也不用每次拿这么多药啊，这块儿我的对老百姓还是起到了一个实惠的作用， 有实惠作用，更让他们体会到在最基层的社区拿药。 对对对， 而且我们经常都关注一个点，就是它报销比例是更高的，这样一来我们的患者他们也会算这笔经济账哈。 对对对对， 首诊在社区可能就更好的来推行了。 对，另外呢我再补充一句什么呢，在社区这块看病这块的改革之后呢又 有了几项新的举措，你比如说吧，一项是就是对所有到社区门诊看病的患者实行先诊疗后付费。那么你患者到那之后呢，这个取个条是吧，就可以直接到诊室去看病了。你看完病之后，然后呢再交你的费用，拿药的费用，检查的费用，然后一起再交，这样方便了患者。这样是方便了患者。 有没有看完之后不用拿药，说没啥大事儿，然后我就走了，不交钱了？ 也有这种情况， 也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这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得采取点什么样的一些制度措施，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来享受这个先就诊先诊疗后付费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我们对60岁以上老年人这块我的这个减免他的医师费自付部分，是吧，就是你比如说这个60岁以上老人他应该自己掏一部分医师付费，这块呢咱们有一个优惠政策，他自付部分就不用掏了，是吧，就是医保来负担了，所以这也是很好的，这是基层政策能够享受到的。另外一个呢还非常一个好的政策，就是呢药品阳光采购。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时候啊是一级医疗机构和二三级医疗机构各是自己的这个药品采购平台，现在呢这三个级别的机构呢药品采购这个平台呢是一致的了，是一个采购平台。那么呢有些药你不原来只能在北京的咱们大医院来买才能买到了，现在呢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是吧，长期服药的也不用北京跑了，到社区就可以买到药了， 太方便了 啊，这块还是很方便的。 对，过去最怕的我们就说哎呀为什么你首诊不来社区啊，人说了我去社区也没有用，我需要的药社区没有，我还得到三甲医院去排大队去， 对， 或者是提前去等着去。所以现在这件事如果在最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拿到他需要的药的话， 对， 那一定是到这儿来了，人少方便快捷哈。 对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密云。那么同时呢大家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啊健康慢病管理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两部热线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比如说登录腾讯视频或者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的。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 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守护在密云。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呢还有我们的村民代表哈，郭雪茹。想问问郭大姐，刚才说了一直是生活在密云，出生长在密云的，那看您这个年纪也不太像是说众多慢病于一身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那您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家周围的卫生服务站联系紧密吗？ 可以说很紧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但是一名村民，还是一个家保员。 哦， 是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对象。 家宝源，我们有一期的这个也是一个家宝源作为这个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我记得他之前的职业应该是一名护士啊，那您之前是做什么的？怎么可以变成家宝源的呢？ 嗯，我对这个，我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有爱好。 嗯，感兴趣。 对，感兴趣。 嗯， 比较喜欢这个医药卫生知识。 那以前比如说做家宝源之前，我们是不是要经过一些什么考核之类的？光自己喜欢也不成啊。 嗯，是啊，那个家庭医生团队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讲座，开展一些讲座，讲一些那个医药健康方面的知识。 嗯 嗯，还有一些书籍的材料。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从这个专业医生那里得到一些书籍啊材料啊，接受他们的这个宣教啊讲座。成了家宝源之后呢，您的这个角色定位又要求您去做点什么呢？ 哦，这个家宝源的责任就是辅助家庭医生在群众当中以家人的身份对他们这些慢病呀还有这个亚健康状态进行督促指导。没事，多聊聊这些健康方面的知识。 那我想跟您取取经，因为我想收音机前包括网络前啊，有很多可能尤其是我们女性哈，对于这个健康啊都是很在乎的，不仅关注自个儿的身体，家里面的老人呀爱人呀孩子呀老老小小所有人的身体状况，包括这个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哈，凉的别吃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些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我们家人可能是比较不太想要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的。对，那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家宝源，但是同时您可能也要跟自己的亲人来进行这样的一些讲述的时候，他们不乐意听怎么办？ 这个讲述的时候不能直接讲，要举例说明。 您会怎么举例 啊？您比如说啊，这有一个老年人，他要是您比如说他刚得的高血压，他到医院去看了以后，他还说啊，你给我开点好药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长效药对于控制高血压效果会更好，但是那长效药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起效可能会慢。他吃了以后没有马上降下来，他又着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在他旁边说一句啊，咱们村谁谁谁哎吃这个降压药效果特别好。他就该问了，吃的什么呀？啊，你跟他说是什么？我也吃的这药，为什么不好呀？哎，那是因为你不懂这药效呀。吃这药吃一定时间，药效一旦起了以后，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就降下来了。他一听说别人吃的好，他认为他就有一个认同感，觉得这药也好了。 关键还是 他可能就 会引导的好， 就会那个按照医嘱好好吃药了。 所以说，您经常是要举例子的，而且得特别摸得清这些患者，包括他们的不同群体，内心可能是对于哪些点是未知啊，是恐惧啊。 对。 然后我们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理解和打破这种恐惧感，是吗？ 这个就是平常聊天吧。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到，在这个医改的服务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我们有了家庭医生，有了家庭医生团队，很多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也配了这样的家宝源，他们的这样的作用和功能真的是不容小视哈。那我们问一下赵主任，也想问问您那个中心像这样的家宝源大概能有多少人呢？ 我这个中心家宝源呢是54个。 54个。 对。 哎，这算不少的吧。 对，因为我们这个辖区呢有34个行政村，大的村呢有近4000人，所以说大村根据各村人口比例不同配家宝源。 一般多少比例配一个家宝源？ 根据就是这村的这个人口吧。我们按我们这个我这个中心呢大概是500多人配一个家宝源。 哦，那所以说如果是这一个家宝源想照顾到那么多的这个人可能还不太现实，不太容易实现。 这个家宝源呢主要就是重点一个就是培养有兴趣爱好的，他自己可能有一些保健知识的，另外一个呢多的是家里边啊有一些慢性病的病人。 所以像这个家里面有一些慢性病的老人啊什么的哈，他真的是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家宝源，除了家庭医生之外有这样的更像是邻居一样的一个朋友能够经常的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自己边心里边一直有点小迷惑，不太方便跟社区医生去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他会首选家宝源啊？ 那是当然。 嗯哼，更加亲近哈，好沟通。 对。 说到这个加保员，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在这个城里面呢，我们经常问大家，您这个社保卡使得溜不溜哈？到了咱们这边看病报销是走新农合吗？ 啊，我们村里上基本上都是新农合。 那像这个医改新政实施之后，我们都知道咱这个社保卡实施结算哈，包括有一些这个自付部分啊，能够报销部分啊，可能就是实施结算掉了。那拿着这个新农合，它也是一张卡吗？它走这些什么报销程序啊之类的，有什么变化吗？ 哦，我们现在都是社保卡 啊， 新农合那卡今年跟社保卡不是统一了吗？ 哦，已经 统一了，卡的样子是一样的 了， 对。 哦，使用起来就比如说去看病啊拿药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顺溜的了是吗？ 顺溜 了。 嗯， 好，关于这个社区的首诊，包括大家对于社区卫生服务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意见呀建议呀，像刚才张主任就提到了有一系列的好消息，那就是在医改新政实施之后呢，很多的我们说利好政策是倾向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的，包括60岁以上老人这个挂号自付部分也给免了啊，基层开药呢我们的报销比例更高，拿药更便宜了，而且对于一些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患者来说呢，他们的一些常用药可以开具常处方了，像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作为这个新农合的村民来说，他们都是可以享受到的吗？ 作为新农合的这个患者都可以享受到， 完全是一样的 啊，完全是一样的。没问题。 像咱们这种新农合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社区的居民来说，在这个制度整合这一块改革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不顺利吗？ 应该说还是总体非常顺利的。今年1月8号，所有的这个过去的城乡医保就是过去的城市的医保和农村的新农合进行了整合，统一变成一个叫城乡医保统筹了。 哦， 啊，这样。所以现在呢今年1月1号开始所有政策它就是一样的了。 完全是一致的。 完全一样的了。对。 好，说到这个通过新农合的制度也好呀，社区的基层的诊疗制度也好哈，首诊在社区，首诊在基层，是我们的医改新政实施之后一直在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很多人也说在这个像刚才张主任有提到了，很多病啊或者是拿药的时候不用往北京跑了，我们会有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对于这个很多可能在村里面啊，或者在这个郊区的这样的一些居民来说，能够看到很多专家名医，尤其是他的这个所患疾病又比较重的时候，能够看上大大夫，可能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现在这方面的诉求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吗？ 这个方面啊是没问题的。目前是这样啊，目前呢我们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目前也返聘专家是25名，这25名啊分别在不同的单位吧在工作，它可以起到一个带教啊和指导的作用。到这些社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些人，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块呢主要是到社区看病之后，首诊在社区嘛，基就是稳定的病情在社区就可以处理了。如果这个病情呢比较重或者是慢病不稳定的情况，那么我们社区医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到我们密云的区医院和中医院，为他们预约专家号，那么呢可以这个为病就是可以让病人呢直接这个享受预约转诊之后的这个绿色通道。我们实际上是这么做的。2016年底吧，我们是以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两个病做这个网上预约转诊这块工作。然后呢到2017年呢，我们又增加了冠心病和脑卒中做这网上预约。然后呢是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区医院的这个和中医院的全部的专家号源这块都投放到这个平台上边了。都投放了。到今年4月份，就前一段时间，我们是不单投放了区医院的专家号源，把区医院的所有的普通号源也全部投放到这个网上预约。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能让社区看病的这些患者有需要的时候，因为他毕竟你他要 到去医院的时候挂号，那么可能挂不到专家号。 嗯， 通过在社区看病之后，社区觉得他这个有必要去看专家，那么社区就在社区这个网络平台上给他预约挂号了。 对， 预约挂号之后， 嗯， 那么他就可以直接按的预约的时间，现在我们预约挂号的时间可以精确到一个小时，他只要是在规定这一个小时之内到这个区医院或者中医院去，那么他就肯定会看上专家了。 这个预约分时段的就诊，如果是以前在咱们社区看了病之后说，哎呦，这个病情可能有点严重，或者说您检查的那个项目呢在社区做不了， 嗯， 得到上一级的医院里面去，那个时候患者是需要自己到上一级的医院我再去挂号，能不能挂得上还是两说哈。 对， 但是现在直接就能够帮他约得上，嗯，这个就是大概跟之前相比能有多么的顺利，这样的一种程度是当天约当天就能够约得上吗？ 我们一般都是当天约第二天的， 肯定没问题。 因为今天约明天肯定没问题。 哦， 因为我们在这个和区医院和中医院呀，啊，就是把这些号源全部都放在平台上了，都是给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专家使的，专门留给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的。 哦， 所以这块还是方便患者。 这就是预留了专家号给我们的社区。 对对对对。 哦， 对对。 那这个我们听一下这个赵主任的介绍吧。嗯，您的这个脑海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切实的案例？比如说在这个社区里边看完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然后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转诊的制度，让他在特别短的时间之内就看上了上一层医院的这样的大医生，甚至有救了命的这种案例哈。您可以想一想，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了，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守护在密云，关于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啊，慢病健康管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您的可以通过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的客户端包括了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一直播。我们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本市今天夜间呢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级别，降雨还会使空气湿度明显增加，能见度转差，提醒驾车外出的朋友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必须的时候出行要避开低洼地带以及下凹式的桥区，遇到有明显积水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观察水面与道路标高的位置，不要强行涉水。另外，在大范围降雨出现之前，本市包括了东西城区在内的东南及东北的部分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雷雨，并有继续北上的趋势。晚高峰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同时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西部、北部地区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区域内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电。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短时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傍晚部分地区的降雨以及夜间全市的降雨对于交通影响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目前的公交集团有一条线路采取了调度措施，具体措施是947路桂村直校至高家铺的桂村北口目前是有积水的，桂村北口有积水，高家铺站发出至邢各庄南站的站区之间，桂村直校发出方向甩桂村北口至刘村五站。那么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目前呢部分路段已经开始降雨，一定要控制好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位于北京市东北部的密云区，区域面积大，距离市区远，如何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多发病不出镇？ 交通不便、缺医少药的大山深处，家庭医生如何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邀请密云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丽、密云区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义、村民郭雪茹，跟您说说健康守护在密云。 好，健康守护在密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密云区在社区卫生服务、慢病健康管理方面，他们都做了哪些尝试和改变呢？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密云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丽、密云区西田各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义，以及村民代表，同时呢也是家保员的代表哈，郭雪茹郭大姐。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密云，大家关于健康的社区卫生服务、慢病管理方面有哪些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他们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两部热线65150822、65150833。网络端收听收看，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或者是新浪一直播，每一个平台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我们来回应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李梅的提问哈，他搞不清楚说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他们俩有啥区别呢？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 哦，这块我来回答一下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这么样，按照原则上，就是在每一个街道或者每一个镇设立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呢，医生啊、护士之类的呀，大概人员呢，他是按照这个镇或者街道的人口多与少，来配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机构。你比如这个镇呢，这个街道可能比较大，是吧？人口比较多，那可能在某一个区域，是吧？设一到几个站，所以说呢，是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是隶属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么一个关系。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社区卫生服务站隶属于它，是它下设的。 对 啊，比如说这一个区域，它可能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 啊，但是呢，像这个很多的听友他可能就问了，说那我是就近就去选一个卫生服务中心还是卫生站，还是说听你们一介绍卫生服务中心大我就全都奔中心去呢？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是基本上它体系是一样的。是吧，它这个站隶属于中心，一般在站里工作的人员呢也都是咱们中心安排的人员，也可能是轮换制啊。是吧，这么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那他能享受到的服务，诊疗服务，包括开具的科室啊，能够做的检查项目，这些是一样的吗？ 他享受的诊疗服务和这个中心啊基本上相似，但是呢一般的中心呢可能有一些大的检查设备，你比如说生化检验呢，或者这么一大的检查设备。站呢它主要是对一些小毛病，是吧，慢性病啊，这些进行这个医疗救治啊，健康管理啊，主要负责这些。 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更多的时候也是拿一些常用药之类的哈，那咱们就近去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其实就可以了。 对， 那么 完全可以。 当我们的一些检查项目社区卫生服务站没有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您需要多走两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些检查设备和检查内容在那里是可以做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家就是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那我肯定就近，对不对？ 那肯定是了。 对，好，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快结束之前呢，我们也是给赵春义赵主任哈留了个题儿，让您来回忆一下，很多居民现在我们是建议大家首诊呀，在这个社区。刚才呢，张丽主任也介绍到了，我们有绿色转诊通道，如果在这个社区层面发现这个问题挺严重的，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是可以帮他们预约到上一层医院的这个大专家的。临床上遇到这样的走绿色通道救了命的案例吗？ 有过。就在今年1月份吧，有这么一个65岁的老年男性患者在我那儿就诊的时候突发心绞痛， 这个我们当时这个值班接诊医生呢做的应急处理，舌下含氟消干呢，然后呢通过咱们这个绿色通道，及时联系咱们区医院急诊科，包括心内科的一些专家，由我们医务人员呢用这救护车呢护送到区医院。到这个因为时间呢比较及时，处理呢也非常正确，哎，所以说这个病人呢最后病情得到缓解。 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心绞痛啊或者是心梗的患者哈，在这个疾病刚刚发生的时候自己有点搞不太清楚，他不一定说是我这个心脏这块难受，没准哪儿疼呢啊，然后他是当时觉得自己不舒服到了咱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给他确诊是心绞痛，还是说他可能到那儿就去拿药去了，哎，突然就发病了呢？ 像我说的这类病人呢，他本身有高血压也有冠心病这种病史，他当时去开高血压药，然后呢突发的诱发这个心绞痛，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突发了。 对， 当时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经常大家关注的就是某一个瞬间就在那个时候怎么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很多，包括到底是让他直立着还是说可以躺下，有的人说千万不能躺，躺下就没命啊等等等等，正确处置应该什么样啊？ 正确处置应该是平卧，然后呢给他一个开放的空间，保持空气流通，让他能够足够吸氧。另外一个呢，如果能够确诊是心绞痛有心脏病史的病人，你就立即的用上一些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舌下含氟啊，做一些对症的应急处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给上一级医院打电话，还是说我们自己就急救车可以拉过去了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根据各单位的情况，如果你有救护车人员包括这个医护人员非常到位，你就可以直接拉过去。如果没有 快的这 对没有相应的这些配套设备人员呢，我觉得还是拨打这个120急救电话， 这个是比较稳妥的。 对， 那如果说像这位先生，这应该算是特别的幸运的了，就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发病，我们当时给他是怎么走的这个绿色通道，是一个电话打到我们的上一级医院呢还是怎样？ 像这种这个比较急的情况呢，我们基本都是电话直接打，直接电话联系。 然后这边已经开始进行一些这个应急的处置，然后呢跟那边联系上之后，就救护车赶紧拉过去了。 对对。 后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到这个区医院以后呢，经过这个区医院这个心内科专家会诊呢，确实也是心绞痛。最后这个做的对症处理，然后收住院。 收住院了。 对。 现在没事了。 现在没事。 是不是他回来表示过感谢吗？ 给我们的大夫啊送过这个锦旗表扬信。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第一时间当时对他的处置和判断是特别准确和到位的。 对。因为这个心脏病嘛，这个抢救时间是最重要的。一旦你判断准确以后，你的诊断明确以后呢，就要把这个第一时间第一呢用上药，然后呢做一些对症的药物治疗啊，一些比如说严重的一些除颤处理。 对，那我正好就要问一下这个郭雪茹郭大姐了哈，咱家保员们在这方面尤其是一些急救这方面经受过专门的训练吗？ 我参加过那个120急救的那个培训 啊。当时都学什么了？ 有就这种紧急急救，心脏按压呀。 就是如果说哈，我也想问问您，这也算是一个小考核了。像刚才说的65岁那位先生，当时他的那个情况那种不适，幸运的是他出现在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就是您邻居可能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您会怎么来处置或判断呢？ 我肯定第一时间先打120， 第一时间先打电话。 对，先打电话。 然后呢？ 然后那个身边要有血压计呀，测测血压，看看脉搏情况，是吧？看看他的表情，是不？要是太紧张了，肯定就病情比较严重。 您遇到没遇到过，就是当时有突发急症的这样的一些人出现在您身边的？ 有高血压这个，遇到过一个就是犯低血糖的。这个低血糖是老糖友， 糖尿病患者。 对，糖尿病患者，他经常打胰岛素。然后那天中午是吃的少，但是胰岛素没减量，然后这个还就老两口在家，儿女都不在身边，经常在一块聊天了也是，然后就那会儿就出虚汗，就有点意识不太好了。他老伴儿 到门口叫我说，哎呀，你给我瞅瞅我老伴这啥情况呀、 哦、 然后我就过去看看，因为这个就是常识哈，犯低血糖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出虚汗就是快， 我们说有点虚脱的那种感觉、 嗯、对对、 哦、 就意识也不太好，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有高血压也有糖尿病， 嗯， 他家里边有血糖仪也有那个血压计，我给他测了测血压还可以， 嗯， 但是一测血糖就是剩不到3.2多了，糖尿病老糖友用胰岛素2多肯定太低了， 太低了， 我说赶快喝糖水然后那个喝了糖水以后还真是当时就缓解了，一点一点就那个眼神就变过来了， 就清醒过来了， 嗯，对， 像您说之前意识上都有点 不太好 了， 啊、就是问话都不太知道应答了，也尿了那会儿， 哎呦， 嗯， 情况挺严重的， 对，但是缓解的挺快，然后我又陪那个老伴儿在那儿待了一会儿，看没大事了，我说那就别打120了、 哦，已经随时准备着这个拨打急救电话了。 对， 啊， 嗯，那这个是缓解挺快的，嗯、 缓解挺快的、 嗯。 那我在这儿又问一下赵主任吧，像刚才这个郭大姐她处置的那些对不对？后续需不需要，比如说再去医院看一下呢？ 这个当时应急处置应该说是正确的， 嗯， 她有糖尿病史，根据她这个。面色苍白呀、啊，大汗淋漓呀、啊，考虑包括说用完胰岛素以后， 嗯， 进食又少，考虑低血糖的可能性比较大，处置呢也应该是很及时、很正确。 所以我发现家里边的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这个真得是常备着。这个一针扎下去，我们就知道血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哈。所以对于后续的这个正确处置，那个时候关键时候能够测上血糖很重要。 对 对，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也经常说，哎，一看已经没事了，缓解了，观察了10分20分的感觉都挺好的了，那这个时候到底还需不需要去医院？对我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挺纠结的问题。 还应该上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还是应该去一下的哈。啊、嗯，郭大姐，那后续这位老大爷，我们有没有让他到医院再去查查？ 嗯，他自己感觉没事了，他那个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也。 嗯， 就是他们自己商量了， 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哈。但是其实呢，作为这个 应该去 对、 嗯、 专业家保员，我们可以提醒他一下，再遇上这些情况、嗯，虽然当时的情况缓解了，但是还是说一方面心里边踏实、 嗯， 而且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情况诱发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急症的发生哈。 嗯， 那最怕的就是这个。 对， 嗯，好，我们也是家保员们是在不停的这样的一些实践当中哈，不停的积累着自己的经验，而且呢，锻炼了我们很多可能在课本上，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医生培训教给我们的一些内容。 嗯， 做了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觉得特别充实？ 哦，对，也有点成就感， 也有成就感的。这些成就感，我们说平时经常发生在医生的身上哈，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健康，关注健康科普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每一个家保员其实可能就是最基层的、最好的这些健康科普的一些守护者了。嗯，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的健康守护在密云，再来看一看密云他们有哪些自己的一些医疗特色没有哈？其实现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他们会特别的贴心，就是根据大家伙的一些切实的需求来开设一些这个诊室啊，以前可能都没有的，哎，现在我们大家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开设了。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没有什么特色诊疗服务呢？ 我的中心如果说要是特色诊疗，我觉得我们中医科算个特色吧。 嗯， 因为这个中医简便验廉呢深受这国人追崇，尤其在农村地区啊，这个花钱少 啊、 oh, 见效快， 嗯， 所以说这中医这种诊疗模式呢更是受欢迎。对此呢我们着重啊打造这个中医科建设，我们中心呢投资20余万元吧，这个建立了这个中医馆，并且配备脉冲治疗仪啊、电针啊等一些相应的诊疗设备。 哦、oh. 并且更新了煎药室的煎药机。在人才培养这块呢，我们引进了一名中医专业的这个硕士研究生， 嗯， 并且呢选派中医业务骨干参加为期3年的中医药传承双百工程的学习，通过这些学习呢，提高我们中医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持续改进这个服务质量， 嗯， 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让患者满意在我们医院。 就是把他们吸引在你们的医院，而且满意在你们医院。我们上一层是有这个区的中医院的。 对。 啊，像区中医院的那样的一些这个专家肯定平时也特别忙，他们有可能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出诊吗？ 现在我们这个近期啊，就是咱们北京市中药管理局推出的就是名中医在身边。 嗯， 我们对口的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李平团队。 哦， 他们从上周五开始每周派专家来，明天是周五了，这个李平呢是亲自来我们这儿要出这个门诊。 他的专长是什么？ 他的专长就是心血管，中医心血管专业。 是不是我们这广告早已经打出去了？ 我们宣传早就已经宣传出去了，而且呢，他们来的这个专家呢，确实也受到我们老百姓啊这个欢迎。 哦，所以要一听说什么李平专家要来了的话，那大家肯定提前就得预约开始排着了。那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是原本的我们就是心脑血管这方面的这个极为重症的人，也有可能呢就是平时就是不太舒服，都想来看，那专家也忙不过来啊，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怎么来协调？ 像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专家来出门诊呢是每周一次，一次就是这个一个工作日啊。如果确实是忙不过来的话呢，我们也专家现在这个网络也都比较发达，也一个是可以说通过这个网络手机啊微信呢、啊、一个联跟他们建了一个联系方式。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专家来呢不光是他们自己出门诊，他对我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要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作用。也要培养我们自己身边的名中医， 所以最终还是希望一方面提高我们身边的这些中医医生他们的这个业务水平， 对， 然后呢让患者对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些中医大夫满意，服务满意哈。 对，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问一下张主任了之前我们的编辑说他查了一下密云区北京最大的区啊，地广人稀，而且听说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最大的一个服务半径能有多大呢？50公里。这要住在大山里边，这患者一般他怎么出来拿药之类的呀？ 这块是这样，我们除了呀这个每个乡镇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个别村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之外，那么呢我们尤其偏远地区呢主要依托我们村卫生室。目前呢我们密云区是有政府购买服务的村卫生室是有282个。这些村卫生室呢他所这个药品吧，他这些所这个所拿的药品这块，我的和乡镇卫生院是一样的。他每个月需要从到卫生院去进药。 哦。 然后呢所以说老百姓就是就近就在乡村医生这块去拿药了。 现在能做到村村都有您说的这个卫生所吗？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目前我们还有35个村没有卫生室。这35村没有卫生室呢，那么我们其中有28个村它是和周边村比较近的， 哦， 都是村与村之间挨着， 嗯， 那么就是由邻村来进行覆盖， 嗯， 一般就是小病呢到卫生室去看拿药， 嗯， 稍微大一点的毛病呢到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 嗯， 要再大的病那么到区医院和上级医院去了，其他还有另外呢，在这个35个空白村里边呢，我们还有7个村，这7个村呢是这个和周边村也比较远的， 太远了， 目前呢是我们由我们属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每周进行一次巡诊的方法， 哦， 到这个村来巡诊，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赵主任，像您所在的那个中心，有到比较边远的一些村去巡诊的吗？ 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区有7个纯空白村啊， 嗯， 其中我那有一个叫西沙地，然后呢，它离我这个西庄户刚才 多远？ 这个李女士啊问有一个服务站，正好我这儿西庄户有一个服务站， 哦， 离这个西沙地村啊很近。我们每周由服务站的这个大夫呢到他村里去巡诊。 这个巡诊一般是怎么样？也是定一个时间定一个点儿。如果正好去的那天需要什么药之前打个电话，哎，带过来，可以这样吗？ 基本上就是每周啊我们相对固定时间， 嗯， 哎，固定在每周四上午， 嗯， 上午9点到11点期间我们去给他巡诊。巡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带上药，带上血压仪啊血糖仪啊去给测，哎，然后呢比如说上次就诊病人说我需要用的药这次没有， 嗯， 我们这次肯定一定要给带上。 哦，明白了，就是说定时定点的我们都会有巡诊的医生到这个村来哈，这个是就近了。另外一方面尤其是要关注可能长期一些慢病的患者，当您有这种药品的需要的时候，要么您自己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点来一下，要不然可能就是提前跟他们约一下把药帮您带过来。 对 对 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哈。诶，那他们的这个支付啊报销啊这些现在顺利吗？都

心的